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夜晚》。 我们的夜晚。 22:00，北京。18万盏路灯，点亮所有的繁华和梦想，映照着你的挣扎、你的孤单、你的辗转反侧和你的思念。22:00，北京。在夜幕上空的60多条电波中，我一直在这里，用声音陪你穿越着城市的大街小巷，呵护你心中最温暖的地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每天22:00，我们的夜晚。 北京时间晚上的10:02，电波那端的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夜晚，我是浩洋。今天是2022年我们的夜晚直播的第2期，希望大家开始慢慢适应这个属于晚上的节奏，这个属于晚上的节目，以及这个可能一直属于晚上的浩洋。这么说感觉很怪，但是说实话，可能对于我本人来说，一直比较喜欢晚上，所以身边熟悉我的朋友应该可能诟病我最多的就是关于熬夜这样的一件事情。不过说实话，随着岁月的流逝，熬夜这件事情慢慢的在我身上显示出了它的威力，所以再次也是非常衷心的跟各位收听节目的朋友说一声，请大家尽量不要熬夜。虽然我们这个节目是在晚上，虽然我非常希望大家来收听，但是如果你已经感到困倦，那就请你关上收音机，合上自己的被子，合上自己的双眼，让我们说一声明天见。今天虽然是第2期直播，但是我其实特别不想特别温吞的给大家带来一期节目，所以今天在设计节目内容以及话题的时候，就选择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热烈的一个方式。今天是2022年的1月4号，我姑且把这一天叫做爱你爱到要死。真的在爱情当中有太多的轰轰烈烈，有太多的撕心裂肺，然而在这些轰轰烈烈和撕心裂肺的背后，可能就是你义无反顾的投入以及不计一切代价的挽留。很多人说在爱情当中应该是怎么样呢？两个人互相尊敬，两个人互相理解，互相包容，而且彼此又能各自独立。当然了，这是一种很理想的状态，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说一声恭喜。而我眼见在我身边的一些跟爱情有关的例子当中，可能不太容易出现一种对等的情况。不对等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常的一个状态，我相信每个人都体验过或者眼见过身边的那些很卑微的爱情。 所以刚才我说到的歇斯底里可能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卑微。所以也想问问大家，如果提到卑微的爱情，歇斯底里的爱情，唯你不可的那种极致的爱情，你都能想到哪些歌曲呢？那今天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我觉得很有趣，那就是你在爱情中做过的傻事。熟悉我的朋友应该知道，如果你互动话题，我就会给你加精。那么今天这个话题，你敢不敢来互动呢？你在爱情中做过的傻事。两个平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听听 FM 我们的夜晚的聊天室。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应该能够想象到，也未必预料得到，它是一首相对来说有一些撕心裂肺的歌曲，但是其中也确实表达了一个人对于感情的那种义无反顾。来，一起听听今天的第一首歌吧。这是来自莫西子诗的一首《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是当年很火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有很多的版本，它包括后来自己还在录音室重新录制的一个版本，包括它跟郑钧，包括很多人翻唱的版本。 但我觉得最原始最能打动人的应该就是他在中国好歌曲这个舞台上当时的那个版本，没有过多的乐器的加入，就是一个人声一把吉他，这是我认为很纯粹的一种音乐表达的方式。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些卑微的或者有一些极端的情歌，也可以说一说你在爱情中做过的傻事。我原本以为这样的一个话题可能大家互动起来会有一些羞涩吧，因为毕竟在聊天室互动这个话题只要你打出来别人都能看到，但是没想到大家都还挺放松的嘛，这种状态就很好嘛。但是在大家的互动内容当中看到了露露发来的一条，他说我觉得别人为我做傻事多过于我做傻事，这就属于处在感情链顶端的生物。但是我觉得在感情当中没有生来就处于顶端的人，很可能在你走上顶端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付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一些东西，那究竟是什么呢？只是一种猜测了。其实像刚才莫西子诗在歌曲中所表达出来的那种状态是非常积极的，就是我认定你了，我非你不可，我非常主动以及积极的去促成这样的一件事情。然而其实在感情当中如果谈到卑微，可能很多的人并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他的这种被动属于对方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对方给你什么你就接受什么。而且在这种被动当中还有一种比较极致的状态，可能就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想要表达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歌曲的名字叫做《人质》。 我和你呀、存在一种危险关系，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 释放，相爱的寸寸落得如此奢侈，你满意吗？我们都别说话， 一首来自张惠妹演唱的《人质》。刚刚也听到朋友说这首歌好像只有晚上听才会有独特的味道，确实是这样的。其实提到《人质》，刚才我有看到晨晨在咱们的聊天室里面，我就突然想到了可能在过去那样的一个年代，在张惠妹的歌曲盛行的那样一个年代，我们对于感情中很被动的人，或者说是一切都只是逆来顺受的人，我们用人质这样的一个词语来形容那种无助感或者那种没有任何主动权的感觉。但是为什么刚才说看到晨晨呢？那其实现在在感情当中也有一种人，就是我们说的 NPC， 其实翻译过来就是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的工具人。在一段感情当中或者在一段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确实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工具人，我所有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在为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去服务着，我本身的意义也只是在帮他做这件事或者完成这件事的过程当中才体现出来。当一切尘埃落定，当一切都完结，我要么去接受下一个任务，要么就停留在那儿，没有人会在意。曾经在，不能说曾经啊，就前一段时间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当中也看过这样的一个小品，不能叫小品，一个作品，其中也在讲到一家人当中有那么几个固定的角色，好像就是那个经常会被人遗忘的。虽然作品看起来很好笑，但是仔细想一想，好像自己在生活当中也或多或少充当着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暂时的成为工具人。你的那种无私奉献，我觉得是在一个家庭当中或者在一种稳定关系当中必要的，但一定不能长久的去做一个工具人。今天互动的话题是说一说你在爱情中做过的傻事。我们接着听歌吧，下面的一首歌我相信大家也料到了，来自杨宗纬的一首歌，那一定就是那首《洋葱》了。 怎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的守护着你，沉默的等奇迹，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的看着你，偷偷的隐藏着自己。只要你能听到 就像一颗洋葱，永远是被叫醒，多希望能与你有一秒专属的剧情。 来自杨宗纬演唱的一首《洋葱》，刚刚有听友提到，其实平安的那个版本也挺好听的，是是是。但我觉得，就是杨宗纬的声音，相对来说那样的一个角色感可能更强吧。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都是那种，可能跟卑微的爱情或者歇斯底里的极端的爱情相关的歌曲。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哈、在这儿就不一一跟大家来分享，因为其实大家都能看得到。特别感兴趣的是小书童留言说太多了，写完了节目结束了。其实可能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啊，写完了生活也结束了。就是有的时候吧，觉得特别有趣的一点就是，你像两口子都在节目里面当听众，所以聊到跟感情有关的话题的时候，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的回避一下会比较好。不过非常感谢啊，你有想要跟我互动这样的一个冲动。刚才看到见外大街不见外说到了一句，说不一定啊，爱情里人的智商都是负的，有的时候确实感觉是这个样子的，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在旁观者看起来完全不可理解的两个人的关系，而其中一方却一直在默默的承受。可能有的时候感情当中真的不应该太过于谦让，太过于忘我，指的这个忘我不是说是啊忘我，尽情的忘我，而是忘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一味的去满足别人的想法。可能在感情当中一旦出现这样的一种不对等的话，这段感情可能真的不一定能走得很远。因为我觉得相对来说，两个人平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还是能够更好的维系。下半时段也可以来聊一聊，你觉得在你的印象当中，这种能够代表着很卑微感情的歌曲都有哪些。上半时段给大家带来的最后一首歌是《成全》，刘若英的那首《成全》，很多人都翻唱过，但是我唯独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版本，演唱者叫做蓝心玉，我们来听听他这个版本的《成全》吧。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他走到我面前，

雪花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抱就叫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夜晚，我们的夜晚。 22点，北京。18万盏路灯点亮所有的繁华和梦想，映照着你的挣扎，你的孤单，你的辗转反侧和你的思念。22点，北京。在夜幕上空的60多条电波中，我一直在这里，用声音陪你穿越着城市的大街小巷，呵护你心中最温暖的地方。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22点，我们的夜晚。 北京时间晚上的22点32分，各位好，电波那端的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夜晚，我是浩洋。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歌曲都有一个固定的描述，那就是代表着爱情当中卑微的那些歌曲。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可能在白天人们不愿意去触碰的一个话题，谁会愿意承认自己在感情当中是卑微的呢？但说实话，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因为其实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有的时候未必明白什么叫做爱情，觉得如果爱一个人就一定要全身心义无反顾地去投入，但如果你投入了100%，对方只投入了60%-70%的话，可能这就是一种不太对等的感情关系，而在这段感情关系当中，可能你就会成为相对来说卑微的那一方。我觉得可能感情对于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在怎样的一种生长环境，无论你贫穷还是富有，无一幸免。看到了很多朋友分享的自己在爱情当中做过的傻事，今天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两件我自己曾经做过的傻事。第一件傻事是在自己年少的时候，记住是年少不是年幼啊，曾经非常中二的折过999只千纸鹤，每一张千纸鹤上都写下了表白的内容，而且是在一天之内。现在想来，年轻真好，体力真好，干劲儿真足。怎么样？其实刚才我跟夏花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说到了，她说今天你有这样的一个话题，你的初衷是什么？我觉得如果你敢于或者勇于分享自己曾经在爱情当中做过的傻事，那或许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你现在已经变得打引号的聪明起来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希望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在自己的感情当中都可以长久的做一个智者，这是我最衷心的祝愿。下半时段第一首歌也是一首相对来说比较强烈的歌曲，我觉得今天在节目当中上半时段一开始放出了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 这么极端的一首歌，那下半时段一定不能示弱，开头就是一句怒吼，但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来听听吧。 思念都让爱分离，离去去不痛快，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思念都让爱不哭到微笑不痛快，雨中会变心爱在。 当城市末日来相爱，一分一秒都美到泪水掉下来，不理会别人是看好或看坏，只要你勇敢跟我来。觉去亲吻相拥就会很愉快，享受现在，别一开怀就怕受伤害。许多奇迹我们相信才会存在，是 这是由当时还是在信乐团的信演唱的一首《死了都要爱》，也是很多人在 KTV 啊，为了表达自己心中的愤懑以及自己在感情当中的卑微，经常会演唱的一首歌曲。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原本想放出另外一个版本的《死了都要爱》，那首歌是一个叫做李佳薇的歌手 现场演唱的一个版本。因为说实话，对于这首歌，我刚才为什么说喜欢呢？因为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在 KTV 演唱这首歌的朋友来说，这首歌的华彩应该是后面的副歌，因为它是有高音，能够非常淋漓尽致地宣泄你心中当中的情感。但我个人认为这首歌的华彩恰恰就是前面的那一段，就是把每天当成是末日来相爱，这一段我觉得是非常走心的一段词。而且如果你真的对这首歌或者当中所体验的那种情感有感悟的话，这一段应该会唱得特别的美妙。我刚刚提到李佳薇的那样一个版本，在这样一段就表达得非常的恰切。然而那首歌在最后是出了摇滚的那些黑嗓出来的，就让人觉得可能有点破坏整体的美感，所以在最后我还是选择了信的这个原版。说实话，这样的一首歌，我觉得如果换一种演绎的方式的话，应该也没错。死了都要爱，虽然代表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那我觉得如果换一种方式来演唱，它可能给人听觉上不会那么的强烈，但感情上一定也不会弱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都是一些在感情当中很卑微的歌曲，所以互动的话题是你在爱情中做过的傻事。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于是我发现我可以跟逸飞组一个组合，就叫做手工达人，手工达人一号，手工达人二号。我相信身边应该有很多这样的手工达人吧，包括春风拂桃林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手工达人呢？再来听下一首歌吧，来自于小姐姐孙燕姿的一首《我不难过》。 什么？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 这首歌是来自于孙燕姿演唱的《我不难过》。我觉得今天的歌可以把这个歌单整理出来，等到如果再有伤心难过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 KTV 可以把今天的这些歌通通都点一个遍，等到声嘶力竭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心中的那些不满那些愤愤也会烟消云散了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在我们的歌这个节目当中，我希望大家能把自己演唱的歌曲发送给我，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可能把每一位听友的歌曲都在节目当中播放的原因。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当中一方面压力可能真的很大，另外一方面可能作为现在的都市人，在钢筋水泥的大城市当中，没有太多真正能够放松或者解压的途径和方式。但是我觉得音乐，进一步说唱歌，或许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吧。但可能朝九晚五的生活，周末有时候还要加班，哪里有时间唱歌呢？自己冷不丁的哼那么一两句，好像也有点隔靴搔痒的感觉。那么我就专门设置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每一个想要唱歌的人都能够有地方去一展歌喉。我们并不是听你唱的有多么的标准，你的歌声有多么的嘹亮，有多么的动听，而是希望你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疏解自己，来跟自己和解，来把自己身上的所有压力都通过你的歌声带有旋律的叫喊发泄出去。所以那天听到夏明说想要在节目当中把这样的一个环节保留下来，真的隔空给他鞠了一躬。所以一开始说嘛，这就是过命的交情，对不对？好了，接下来给大家揭晓我的第二个特别做过的傻事儿。我曾经特别喜欢陶喆的一首歌曲，叫做《普通朋友》。如果熟悉这首歌的朋友应该知道，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我不能只是做普通朋友。没错，就这首歌曲当中所描述的这个情境真实的发生在我的身上过。就是他要做普通朋友，我说我们不能做普通朋友，他说我们只能做普通朋友，我说我不想做普通朋友。就在这样的一种你推我让的过程当中，时光就这么流逝了，最终连普通朋友都不是。所以啊，大胆地讲出自己曾经的傻事吧，这样我们才能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未来的情感当中做一个智者。既然说到了陶喆，下面的一首歌曲就来自于陶喆，但不是普通朋友，而是更卑微的一首歌曲。从歌名当中你就能够发现，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我还是他》。 的惩罚，爱你也没办法，恨你也没办法。现在这个漩涡只想挣脱它，拉住你的手，却让我也被拖下。你的眉眼说你不渴望我拥抱，每当爱变成了煎熬，你就开始要逃。 来自陶喆演唱的《爱我还是他》，又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就把刚才你们连线也好，盲盒也好，猜到的那首歌放出来吧。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也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大家好，我是浩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我们明天晚上的10点，不见不散了。各位朋友们，晚安。 圣诞节，剩下单人的圣诞节，过条街，最好又给我下起雪。怎么睡，怎么刚好，怎么狼狈，要不要拍成 MV 干脆，能有伤害是最美，剧情是你才写。有点误解我们之间，自讨自缺，不知不觉走了更远，绕着圈，我怕你惦记一根烟。一整天我旋律哼了1000遍，甜蜜里我不醉不归，没有你的冬天，不觉走了更远。